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最近一段时间，从冥王星被拍照到 NASA 宣布发现地球的姐妹星球，和探索宇宙有关的新闻牵动了天文爱好者的心。所有的这些发现都离不开设备的进步。23号，我国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重要设备反射面单元面板第一批1000个单元就位，开始在贵州省黔南进行现场拼装。这只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为何选址黔南？它长什么样子？又有哪些本领？它能帮我们找到外星人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射电望远镜，你是谁？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开场这首歌啊，是郑钧的《流星》啊，是不少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们说最近一段时间和天文有关的新闻啊，真是不老少，也是的确牵动了不少天文爱好者的心。那今天啊，我们《照亮新闻深处》依然要和大家关注的科学新闻呢，也和天文知识有关。在23号啊，我们国家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重要设备反射面单元面板第一批1000个单元就位，这听着好像有点抽象，有点绕口哈。它呢现在开始在贵州省黔南进行现场拼装。据了解啊，这个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咱们中国天眼，可以说是一个超级望远镜。它的单口径呢有500米，那接收面积相当于大概30个足球场这么大，英文简称 FAST 啊。那它是目前世界上在建的口径最大、最具威力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说这一望远镜啊，有望在2016年建成，那建成以后也会成为世界级射电天文研究中心。所以这个新闻啊，也可以说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同样和天文探索有关的新闻，最近啊，有三名男子因为寻找外星人走在了一起。他们分别是谁呢？分别是俄罗斯互联网巨鳄米尔纳，还有物理学家啊霍金啊，大家非常熟悉了，还有以及天文学家马丁里斯。这三个人呢要干嘛？米尔纳呢有一个项目要投入1亿美元，未来10年呢也希望通过借助天文望远镜以及软件和数据开发来寻找这地球以外的智能生命。今天我们把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哈，要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焦老师一起来关注啊跟天文有关的知识，特别要了解一下关于望远镜，尤其是射电望远镜，被誉为咱们中国天眼的这个射电望远镜到底是什么。欢迎焦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 首先请焦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望远镜，大家都知道，但前面加俩字射电望远镜它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望远镜大家比较熟悉啊，咱不是说天文望远镜，平时比如说我们到那旅游的也带个望远镜，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光学望远镜。就是望远镜啊可以从各种角度来把它分类。当然我们谈到射电望远镜的时候，我们主要考虑就是从它所接收的这个电磁辐射的这个频率范围或者波长范围。就是从自然界来讲呢，就电磁辐射这个频率覆盖的特别的宽。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次正黄磊青山子，我们称为这个可见光。可见光虽然对我们讲意义重大，但是从整个电磁波谱来讲呢，它只是在非常窄的一个范围。用波长来讲呢，就是我们知道微米都是非常非常短的了，但它只是从0.3微米到0.76微米这么一个小范围内。如果我们接收的信号是看到这个天体的这个发出可见光，那我们就是个光学望远镜， 能看到。 对对，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嫦娥这个探测器用的望远镜，可以看看月球哪块有高山呐、哪块有陨石坑啊。我们就可以，因为虽然月球本身不发光，但它反射光，我们这个望远镜呢是接收它或者它自己发的光，或者说反射的这个恒星光，得到清晰的图像。我们把这一类的望远镜呢就叫做光学望远镜，或者是确实可见光波长的望远镜 啊。 但是这种望远镜它有个局限性，那你说夜间你就看不见了。你看次从黄磊青山子，次就是红，那个比红这个频率再低一点的我们叫做红外。任何一个物体只要它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绝对零度呢就是-273度就成为绝对零度。那我们正常气温都是30多度，所以呢只要你这个这样的一个比绝对零度高，它就发射红外辐射。 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发射， 都发射辐射。比如说一个坦克，你用夜间放在地面，或者我再拿一个树枝盖着，好，你用这个可见光照相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呢你这坦克因为有发动机呢，它的温度比周围的高啊，你树枝的温度是比较低的，我专门提取它这个红外辐射，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着中间有一个坦克，有一个坦克。那么比红外波长还要短的呢那就是进入到了叫做电磁波了电磁波了。我们可以从这个亚毫米波、毫米波到厘米波、分米波等等等。那么说我们这个射电望远镜呢我们大概比如说几百个兆到这个几个 G 这个频率接收的就是一些天体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比那个可见光、比红外这个信号呢要频率要低得多，或者是波长要长得多。射电望远镜就是说我们接收这个天体或者是物体呢发出的这个信号呢是在无线电波长这个范围的。 我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这个射电望远镜不是咱们肉眼观测的那种普通望远镜，那种叫就是 可见光 或者 红外望远镜。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射电望远镜，这射电呢是比红外线频率更低的电磁波段。那这个射电望远镜呢就是可以接收到这样的电磁波段信号的。其实说到这个外形呢如果大家通俗点，就是跟咱们这个接收卫星 信号的这个天线锅很像。 对、啊、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被誉为咱们中国天眼的超级射电望远镜，说到它的大小了，个头了，它这单口径有500米，接收面积相当于近30个足球场。 这锅太大了。 这是一个大锅，一口大锅哈、啊。那我们想在这儿跟焦老师探讨一下，就为什么要建设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个锅的大小，它跟什么东西有关？为什么要把这锅建这么大呢？ 因为我们搞这个射电天文望远镜的目的啊，最重要的还是用于这个空间天文学的研究。我们通过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接收射电的信号呢，可以辨别出我们宇宙深处有哪些类型的天体啊，哪些类型、哪些类型恒星。我们知道太阳是一个恒星，但是啊，它只是无数种恒星的一种啊。太阳也除了发射可见光之外呢，它发射伽马射线、X 射线，也发射出这个射电辐射啊。我们也可以用射电辐射来研究太阳的性能。先咱不说太阳，就说这个恒星来讲，哎呦，有很多种呢。可能我们有些老百姓听说黑洞。啊，听说啊，那也是一种这个黑洞啊，还有这个脉冲星啊，什么红巨星啊，啊蓝巨星啊等等，他们所发出的这个射电辐射波长啊以及特征都不一样的。我们通过测量在这个宇宙深处不同方位所接受到的这个射电的信号呢，经过我们判断就可以知道啊，在我所看着这个方向有哪些类型的天体。所以正因为射电天文学的发展呢啊，人类发现哎呀，宇宙中各种天体啊太复杂啊多变了，像在我方才说的一种啊几种，还有什么那个脉冲星 啊等等啊，这些呢对丰富人类的知识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比如最近40年来了吧，就各种各样的物理诺贝尔奖啊，其中跟天文有关的是10项啊，但是跟天文有关10项中的有6项是跟这个射电天文的发现有关系。你想想，这射电天文学对于这个发展这个天文学做出多大的贡献， 足以见得它的这个重量级哈。就是我们投入钱去这扩展我们的设备去研究它，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为什么重量不重大呢？因为这个宇宙太大了啊，可能离我们近的人家都已经研究清楚了。大呢，因为这个射电信号比较微弱，你要想这个能够把跟这个宇宙中这个噪音啊给它分辨出来呢，那你就是天线做了大。你像我们有接收面积30个足球场，在接收下来以后呢，我们为什么做成这个剖面呢？这些天线所接收的信号，然后都集中到它的焦点上了，哎，所以这样的信号就特别的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测量更遥远的天体，就是你别的视电望远镜看不见，但是用我这画质的我就可以清楚的看见，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咱们可以这样这个推测，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们画质的投入使用以后，说不定会使得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获得诺贝尔奖。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这刚才是焦老师一个特别好的期待哈。当然这也基于说我们这个 FAST 建成以后可以给我们的天文学研究这方面带来很多突飞猛进的一些突破点。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刚才说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像这种射电望远镜，它的接收面积越大，它的单口径越大，也就代表着它可能接收到的信息内容会越多，它的灵敏度会越高。 对，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是有 它就可以接受更远的天体，甚至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宇宙边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清楚，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宇宙深处。那你现在其他国家你接受不到那种信号，我这发射的投入使用呢，那我可以接受到更远天体的信号。那我可能你现在发现那么多类天体了，说不定我们还会一是呢可以发现新的类型的天体，或者呢就你已经发现的天体中呢，我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一些特征你还没有发现啊。所以这方面那个应当说我们对它抱以很大的期望。 这锅越大，这星际穿越的距离就越远，收获的信息就越多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一个原因。而且刚才 姜老师在这个描述它收集能量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刚才其实咱们也说到了，它其实外形就像一个锅，而且它做成泡面是要把所有的能量聚集起来。我看到背景也说啊，说咱们这个 FAST 能够把近30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接收面积里收集的信号聚焦在药片大小的空间里，大家想想30个足球场这么大，最后聚焦在药片大小这么点的空间里，哎呀，这个让我想联想到咱们小时候玩那个放大镜，就把太阳的这个光然后聚集到一个点上，甚至能把这个纸让它燃烧，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道理一样，那就把能量集中了嘛。假如说你这个比如聚光镜面积越大，可能聚集到一点的温度越高，小一点呢，我可能照在手上感到啊比别的地方温度高，大一点了，不行，把你手给你烫坏了，或者把一张纸给你点燃了，那就是说你的面积越大，把这光的收集的光能越多，而且我把光能呢聚集到一点上，是说这样的话，我接受的信号就非常强，可以从那个茫茫雨中的一些背景的噪音中呢，把有的有用的信号，把它清晰的提取出来。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哈介绍了咱们中国建设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射电望远镜能干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说说咱们其实在20年前啊，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有10国天文学家就提出要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这样的一个倡议。然后到1995年的时候呢，这个射电大望远镜中国推进委员会啊就提出了要去选址啊，最终呢是在科学家们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经过反复的勘察选址，还有包括反复的筛选，最终选择了刚才我们在导听当中说到的黔南地区，也就是平塘县克渡镇，找到了一个叫做大窝荡这么一个地区。这个荡字哈还是一个生僻字，不太好认。选了这么一个地址，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地貌是非常适合咱们中国硕大天眼。可以说是一个深深的眼窝，非常适合来建造这个射电望远镜的。所以在这儿，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可以上网搜一下哈，搜一下图片，既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射电望远镜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状态，同时也看到这个选址的一个地理的情况。在这儿我想请教一下焦老师，这个建设射电望远镜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为什么选择了贵州黔南地区这个大窝荡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它那个地形，我们比如说没有建这个射电望远之前呢，我们就假如说从侧面或者空一看，就像个大锅似的。 对， 这样的话， 对，看上去像 大 锅。 那么大一个天线，如果没有这么地形的话，完全凭空给它建起来，你想这个工程量多大呀？对不对？从底部一到上部，这个高度非常高的，你完全用钢的支架给支起来了。这个一是加工困难，另外对材料要求非常高。但是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大锅，那相当我们站上铺上架起来，我们就可以一是施工进度可以快，另外那个大大的节省燃料。所以利用这个天然地形的话，是可我们可以既可以 省时省力 啊，所以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就说那儿的地貌本身， 你想想，若平地你架起大锅，你想周围得支多高？你这样你支那么高的话，风啊雨啊，这自然环境对它影响很大。这个呢就是一个山坳，对吧？你风不能把我这山给我吹得移动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就非常的稳定。 也就是说那儿的地貌本身， 那这是一个 就接近它的造型 基本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这种叫喀斯特地貌啊，就是一旦下雨的话，这水容易渗进去。否则我们建起来了的结果，一发洪一下大雨，水周围流进了，得 淹了， 锅底给泡了，就有水了啊，就不行啊，有生锈了。说它比较柔渗雨所以从自然条件就这样啊好处。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环境考虑呢，周围不能有这个很有人类活动，特别是有这个电器的活动。你这个不行。比如说你旁边要有地铁，那了不得了，地铁一开好像那么大电流对它干扰非常大。这个一般人感受不到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北京啊，最早有个地磁台，百家摊的地磁台，原来呢工作很好，我测量地磁的变化，但自从 我们通了一线地铁以后啊，地铁一开，哦呦，我带着被子就跳动很大的一个噪音呢， 有干扰， 说是就是干扰， 嗯 啊，本来这个宇宙的信号跑那么老远，这多少多少光年，非常微弱，结果你这好家又有通讯设备，又有其他的工厂的电器工作，你哪的工厂都离不开这个电器设备啊，对它干扰很大，所以这些环境啊都得要满足要求， 嗯， 所以它周围呢没有人活动，所以这个对电磁干扰非常小， 哎，就是它也需要净土， 哎，对对对， 正好那个地理环境，这个地貌呢，又跟它的外形接近，然后又可以很好的去渗水， 对，渗水， 然后呢，同时呢，周围也没有 干扰，小 干扰，对，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 啊、 那就选址在那儿了。那就您观察哈、啊，包括咱们新闻当中也说到的，这2016年应该会建成，那目前呢也说到了，在23号的时候是这反射面单元面板第一批1000个单元就位，已经开始在当地进行了现场拼装、 嗯、 那做这么大一个锅它有没有困难在，有可能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哦，这个困难还是应当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这个大天线的加工制作，你想着这个口径500米，好家做这么大一个部件，而且它不是说它不是咱们把它铺在足球场上那么非常平的做成那么一个东西，那比较容易，你得还得要满足一种特殊的形状， 嗯， 所以这个加工起来，首先这个架子骨架就加工就是一个那种大尺度部件的加工啊，这也当时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 嗯， 就是这么大的部件要求的加工和安装得非常的准确，总体上来讲呢它得构成这个抛物面的形状，在这个有这骨架建成了，这是一个困难吗？第二呢，在骨架基础上我们贴的那个反射片，那么这也是一个对这个反射片的尺寸的加工啊精度，这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整个拼成以后那是一个完整的个抛物面，如果这个翘起一点那个翘起一点，这信号互相的干扰，那就达不到都把咱们齐心合力把这信号都给进入到焦点，达不到这个 准确度 啊，对对对、所以而且那不是少量的，几十万个那么多东西加工拼装调试等等，那可以说不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也就是对部件的加工，对安装的精度等等，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是涉及到天线本身的这个制作。第二呢，方才我们说了，最后把这信号啊集中到那么药片大小那么地方，那得有就是那个通过那个用馈线传到无线电这个电子有一个高性能一个接收机，哎，还得接收这这个信号， 你不能收集回来了， 你还得接收啊，对对对对，它不是接收个光啊，对不对？是接收一个无线电信号，你接收下怎么样显出这无线电信号，说明什么问题呢？得有无线电接收高质量的无线电接收机，有这信号接收机以后呀，还涉及到信号的传输。信号的这个处理啊，信号的显示等等一系列，那就是属于这个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这个工作， 嗯， 而且这个量非常大，可以说海量的数据，说这些海量数据的这个接收传输加工等等的，应当说都是我们这个这个挑战， 哎，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应当还是非常多的。 是我们说难度越大挑战越大，其实最后如果它真正实现了以后它的意义和收获才会更大， 是吧？那我们刚才跟张老师呢一起探讨了关于咱们中国天眼这个射电望远镜哈，它的一个建设的情况，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建设背景，我们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接着和张老师来探讨一下哈。就有的人说了，说既然咱们这 FAST 如果建成的话，它这么灵敏又能接收那么遥远的信息，是不是可以用它来探索比如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关于这个外星人哈，这个智能生物的信号啊，可不可以用它做这件事情，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又能做什么事情，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 最近一段时间，从冥王星被拍照到 NASA 宣布发现地球的姐妹星球，和探索宇宙有关的新闻牵动了天文爱好者的心。所有的这些发现都离不开设备的进步。23号，我国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重要设备反射面单元面板第一批1000个单元就位，开始在贵州省黔南进行现场拼装。这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为何选址黔南？它长什么样子？又有哪些本领？它能帮我们找到外星人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射电望远镜你是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焦老师。今天焦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射电望远镜你是谁。那这也源自咱们国家目前正在黔南地区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啊，这么一个非常大的，然后对于我们观测天体、接收宇宙信号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设备哈。那刚才焦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到底什么是射电望远镜，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这个球面射电望远镜哈，建这么大个的一个望远镜。那接下来我再想和焦老师探讨一个话题，其实也跟我们这射电望远镜有关系，当然也跟前两天发生的另外一个新闻有关，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有3个人哈，因为一件事情凑到了一起。什么事儿呢？就是要找这个外星人啊，去探索这个宇宙中的所谓智能生命。这3个人就是俄罗斯互联网巨鳄米尔纳、物理学家霍金以及天文学家马丁里斯。那米尔纳呢，是投入1亿美元，希望在未来10年借助天文望远镜，特别谈到这射电望远镜啊，来寻找地球以外的智能生命。首先我想请教一下焦老师，就是用这种望远镜来观察和接收来自外星人的电磁信号，这事儿靠谱吗？您觉得，您的观点？ 他是基于这想法，这人呢、就人类啊，在无线电技术发展非常快。我记得我小时候50年代的时候呢，只有的叫矿石收音机，只能耳机的声音非常的小的声。然后呢，等到后来又有就半导体啊，咱们称的半导体或者简称匣子啊，这就能听声音了。各家都有那小黑白电视机了，后很快又发生彩色电视机， 现在都是数字智能的、 卫星通信等发展非常快。 嗯， 所以人们就想啊，哎呀，我们这人类你看这个技术发展这么快啊，各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通讯手段，那么假如说地球以外的天上也有像我们地球这样的人类那么聪明，他们的这个文明发展这种程度，他们应当也会有相应的通讯手段啊。他有这相应手段，会不会主动跟我们地球联系呢？ 联系 啊，或者尽管是说不是专门和我们地球联系，那么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它向遥远的地方传来，那我们要收它。如果能判别出它确实这种信号啊，是经过人类加工的，而不是来自宇宙噪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证明在来自哪个星球，它就会有像我们地球这样的高级的人类呢？ 哎， 最早那个有的科学家就在那个这个世界顶尖杂志上就发表这个文章，真是认为啊，就是我们要如果来接收这个无线电信号啊，说不定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哪类的天体上可能有像人类这个高度的文明。说很快他得到了这赞助，就开始搞这个射电望远镜来接收这无线电信号。啊，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 最终 已经从一开始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 从有这想法到现在50多年了， 已经有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接触到任何有用的信号。也没有就这样。 那原因可能是什么？是说我们的设备还不够灵敏？ 这个也倒是科学家也在探讨这个，有多方面的猜测。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地球人类了啊，发明了无线电啊，现在有激光通信，那外星人也跟你走的一条路吗？人家会不会有的通信手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并不了解。这是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以我们的视角去 看的。就我们的视角看的，人家可说比我们的跟我们不一样， 或者甚至比我们先进、也可能不如我们先进，但是也人家也能有东西。 这一种假设、 就是你不能用地球人类的想法来你地球人这么干，外星人也这么着啊，这是一种想。第二种呢，可能这个太遥远了，这个信号传输过程中啊，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没法子从中看出来是有用的信息了，等等的。但也有人为怀疑是不是就没有就像人类这样的高级的这个生物等等， 压根儿不存在等等， 就是有多种可能，但是不管是哪种可能吧，反正结果是明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信号是证明是经过人工把这电波调制的，而不是一个 就 是 噪音应该是那种无规律 的，杂乱无章 的， 没有任何规律。但是我可能破译不了它这个密码，不知道它要这个要传出什么内容，但是它是经过一种人为的加工的，那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所以这块如果目前来看得不到任何进展的话，那我们在想，我们还在研究这个射电望远镜，又希望它能帮助我们人类在什么样的这种探索领域上能够得到一些收获呢？ 当然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射的这么，因为我们这个口径最大，接收这个信号更灵敏。那么清它这个印出呢，我们也可以接收来自地外文明发出的信号。只要你有，那我比你原来的仪器的灵敏度过高，说不定也会遇到这个信息。但是呢，不要一说这点，哎呀，我们搞这个大望远镜就是为了找外星人啊？不是，不是这样的。放在一开始我就谈到，比如说他那个空间天文的研究，对于这个人类认识宇宙起到那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相当于说我说了两点了用处了，实际还有四点用处，我们一般的听众不太了解的。第二点用处呢，我们接受来自这个太阳爆发时候产生的这个信号，那我们可以用来观测和预报太阳发生什么样的爆发性活动啊，或者它发生大喷发了，那对我们这个地球的导航定位通讯啊，对我们的卫星安全是产生影响了，这就属于空间天气预报的内容。你看，这是第三个了。第四个呢，我们可以接受，刚才我提到了恒星中有一种叫脉冲星，它那个这个频率非常稳定，如我们用这么一个好的设备，可以这个非常准确的测量这个脉冲星到达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确切的时间，比原来精度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可以将来可以用这个脉冲星进行导航，现在 GPS 也好，北斗也好，它是我们人工的设备进行导航，但是如果发动战争来说，我可对它进行干扰。但是我用这脉冲星导航的话，那我是你干扰不了脉冲星的。哎，你看可以将来为搞这种导航这个服务啊，这是一种吧。还有一种呢，深空通讯。将来我们这个航天器飞到火星了，甚至飞到也有一天也要飞到冥王星了等等，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大天线接收这个飞船来自的信号。因为太遥远了，这个信号也很弱，那我们用它可以接收信号啊。还有一个用处，这个对国防有关系了，就是我们接收这来自各方面的电磁辐射，假如在我这个能观测区域有一个隐形飞机从这一过，那好，你就干扰了这个自然辐射，这个信号的频率就发生变化，这个信号频率微小变化，我这高的灵敏度马上就判不上，这我就可以就是给你这个隐形的话对某一个频率信号隐形，但是我用它我辨别我这个范围有隐形飞机过来了，你看对国防有何也有好处。你想这个六个功能想想很大，不是不光是科学的问题，还有这个应用的问题啊。当然了也捎带的看看有没有地外文明向我们发出信号，但这都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虽然它是望远镜，好像听起来跟天文有关系，但是其实像刚才我们焦老师介绍的，它还有更广阔的一个应用， 很多是实用的价值。 在这儿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天文观测方面，其实咱们国家长期以来在世界上没有占据非常前沿的位置。那如果没有观测数据积累，总是用别人二手的东西，即使做了研究，可能也很难出彩。所以在咱们很多专家看来 咱们的 FAST 在2016年建成后，能够接收到从宇宙深处发来的无线电波，会有一系列新的发现，这也会将我国在天文研究水平向世界先进行列迈出一大步，而且还包括刚才焦老师说的在其他领域的众多应用，所以我们都在拭目以待哈。那今天非常高兴请焦卫星老师一起来聊了聊关于射电望远镜的话题，也谢谢您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